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》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在武则天的授意下，许敬宗努力寻找着长孙无忌的破绽。不久他得到了一个灵感，便给李治上了一道奏书。奏书的内容把李治给惊着了。许敬宗的奏书大体内容是这样的：韦季方与长孙无忌相互勾结，图谋残害宗室和大臣，将权柄抢回手中，然后伺机发动政变。他们的阴谋被我发现了，韦季方畏罪自杀，不过又被我救活了。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意图谋反，这事儿可大。李治惊讶地说道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舅舅被小人离间，对我的小怨恨可能是有的，但是谋反不至于吧？这时许敬宗回话：陛下，长孙无忌意图谋反的事，臣已经前前后后仔仔细细查过了，证据非常明显，到现在陛下还不信，恐怕并非社稷之福啊。听到此言，李治哭了。朕家门不幸，亲戚中总有叛逆的，前些年有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谋反，现在舅舅也要谋反，这让我有何颜面见天下人？如果谋反属实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看着相关的记录，实在是对李治的智商以及人品产生怀疑。他和许敬宗的对话如果是发自肺腑的，那么他的智商有问题；如果是虚张声势，那么他的人品就有问题。总结陈词，李治的智商和人品都有问题。仅仅凭许敬宗的捏造， 李治就相信了自己亲舅舅的谋反。他全然忘记，如果没有长孙舅舅，他何德何能能够登上大唐的皇位。而现在他将舅舅的拥立之功一下子忘到了脑后，一门心思就掉进了谋反两个字中。其实李治又何尝不知谋反二字实在太宽泛了。以前舅舅用这张网将吴王李克等人装了进去，现在许敬宗又准备将长孙舅舅装进去，这就是一张无网不胜的网。李治的态度是暧昧的，他并不相信舅舅谋反，但是他希望通过这次整肃将舅舅从高位上拉下来。从贞观23年到现在已经有10个年头了，他已经不愿意再生活在舅舅的阴影之下。即便从显庆元年开始，舅舅已经刻意淡出，然而只要李治在朝堂一天，就始终感觉有压力。舅舅的身影似乎一直在提醒着他，小子，别忘了你可是我扶上来的。李治想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舅舅，你是不是该走了？ 舅父，他真的着了。 长孙大人不仅主使了台山封禅对臣妾的行刺，而且还联合韦继芳等人意图谋反。 舅父身为国戚，顾命大臣，宠冠两朝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 长孙大人原本想立陈王李忠为太子，如今太子被废，陛下又怀疑他，他的左膀右臂韩元来济等人又连遭贬斥，长孙大人心中深感惶恐，才会做出如此愚行。他也表示了他悔之已晚。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长孙大人？ 长孙舅父的罪证已确凿无疑，可父对朕无情，朕却不能对他无义。免了他死罪，贬为扬州都督，终身不得回长安，其儿女死罪皆可免，流放另外。 显庆四年4月22日，距离太宗李世民去世已经有整整10年了。这一天，原本高高在上的太尉长孙无忌被剥夺太尉头衔，他的官职已经变为扬州都督。不过官职也是虚的，他的真正去处是黔州，即今天的重庆市彭水县。在那里，长孙无忌将享受与废太子李承乾一样的政治待遇，软禁，不过物质待遇一切不变，依然保持正一品高官待遇。权力对于长孙无忌这样的人来说就是一剂春药，他的一生就靠这剂春药支撑着。现在春药撤了，那么他的人生还靠什么支撑呢？做出这样的处罚之前，李治没有和舅舅长孙无忌见过面，他的智商不会低到相信舅舅谋反，只是他需要借这个机会把舅舅整倒。皇权面前没有父子，更遑论侄舅呢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长孙无忌才发现贞观17年以来的努力都白费了。16年，整整16年，到这一天全都归零了。在将长孙无忌仕途清零之后， 雪敬宗将清算的矛头再次指向了褚遂良、柳氏、韩苑、于志宁这四个人，再次遭遇了打压。褚遂良虽然已经死了，也被追夺官职爵位，从此在阴间褚遂良也只是一个白丁小鬼。远在郑州即今天的海南三亚的韩苑，以及远在象州即今天的广西象州县的柳氏，一律从官籍中除名。从此你们只是阳间的两个白丁。至于于志宁，算是手下留情，不从官籍除名，但是免去了现有官职，从此你是一个还隶属于官籍的白丁。另外，长孙无忌的儿子秘书监驸马长孙冲被开除官籍，流放岭南。褚遂良的儿子褚延甫、褚延冲流放爱州，即今天的越南清化市，然而在流放的道路上惨遭杀害，即使想去爱州也已是奢望了。想一想吧，还有比这更惨的结局吗？这个可以有。三个月后，迫害登峰造极，李治派出了御史分别前往象州和郑州，在那里有他们逮捕的对象柳氏和韩苑。李治下令将这两个人带上木枷，捆上铁链子，先行羁押，择机押往长安受审。与此同时，以许敬宗为首的调查组成立了，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一案。是要翻案吗？不，把它做成铁案。许敬宗向长孙无忌所在的黔州派出了一路使节，这一路带头的叫袁公玉，他的任务是逼死长孙无忌。袁公玉果然不辱使命，在黔州用严刑拷打将长孙无忌逼上了绝路。长孙无忌这位纵贯五德、贞观、永徽三朝的重臣，就这样在拷打之下被逼上了绝路，他的结局是被迫上吊自杀。此时距离永徽四年他诛杀吴王李克仅仅六年，李克在天地间种下的诅咒经过六年的发酵，在这一年生效了，长孙无忌死了，谋反也就坐实，韩苑和柳氏也不必再押回长安，那就就地处决。曾经跟随外甥女儿步步高升的柳氏在象州被使节处斩，她在外甥女儿被废四年以后还是没有躲过武则天的报复。相比之下，韩苑是幸运的，他没有给武则天羞辱自己的机会，在逮捕他的使节到达郑州之前就自己去世了，总算将头带进了棺材。奉命前往的使节打开了他的棺木，验明正身，回京复命。随后长孙无忌、柳氏、韩苑三家财产全部被没收，近亲全部流放岭南，男子为奴，女子为婢，曾经受尽恩宠，如今屈辱受尽。曾经反对立后的人一一遭到了报复，不过还是漏过了一个人，谁呢？这个人就是反对武则天升任宸妃的来济。来济其实是个有身份的人，他的父亲是隋朝名将来护儿，而他本人也颇有才华。 原本来济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做到了中书令，只是因为反对武则天升任陈妃，从此一落千丈，从中书令被贬为台州刺史，后来又被贬为亭州刺史。台州在现在的浙江临海，亭州在新疆杰木萨尔县。武则天折腾人，从来是折腾死人不偿命。尽管受尽了折磨，来济却非常难得地保持了尊严。他的结局是所有反对立后的高官中最为壮烈的，也是最有尊严的。公元662年，在长孙无忌等人屈死三年之后，亭州刺史来济迎来了一场战斗，前来犯边的敌人便是西突厥人。临上阵前，53岁的来济对下属说， 我曾经冒犯皇后，早该有一死，而我侥幸活到现在，今天当牺牲我命报效国家。 说完，来济脱掉盔甲，白衣飘飘地杀向敌营，一番殊死拼杀之后，陨落乱军之中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长孙无忌被逼身死之后，李治对长孙无忌原有势力的打压并没有结束。显庆四年八月十一日，姓长孙以及姓柳的官员受到了打压，这两个姓总计有十一名官员被贬。随后贞观一朝高官高士廉的儿子高履行再次被贬，从洪州刺史贬为永州刺史。洪州在今天的江西南昌，永州在今天湖南的永州市。与此同时，刚刚被启用的于志宁再次被贬为荣州及今天四川荣县的刺史。与于志宁同姓的有九名官员被贬斥。就这样，李世民留给李治的财富基本都被折腾光了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苑、柳氏都死了，于志宁靠边站了，房玄龄一脉、杜如晦一脉、薛万彻、吴王李克、金王李元景则早已在六年前死于长孙无忌手下。经过长孙无忌和李治的这两次整肃，李世民留下的重臣几乎消失殆尽。贞观一朝所遗留下来的名头大的只剩下了李济和程之杰。李济凭借自己的圆滑保持三朝不倒，程之杰则是遭到了李治的算计，愣是把他派上了征战西突厥的战场，然后借故将他免职。与程之杰同时代的武将当年还有秦琼和尉迟敬德，他们都曾是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的名将，只是进入贞观年间之后，他们各有各的生活轨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贞观年间他们都保持着惊人的低调。李世民虽然不杀功臣，但是曾经建功立业的功臣都知道危险无处不在。秦琼在贞观年间平静去世，尉迟敬德和程之杰低调地挺到了高宗一朝。最传奇的要数尉迟敬德， 晚年的他将活动的重心牢牢地锁定在家中，他追求延年益寿，组织歌舞乐队，设计亭台楼阁，开建花园池塘，尽情享受，两耳不闻窗外之事，对外不与其他人往来，长达16年之久。永徽三年，74岁的尉迟敬德在病榻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，比完美战将李靖只少活了5岁。在他死后，政府奖赏优厚无比，新陈代谢，万象更新，在李治和武则天的联手整肃之下，李世民和长孙无忌营造的贞观之治完全成为过去。李治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迎接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。然而，一个人能否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，一，取决于自己的能力，二，取决于自己的身体。很不幸，李治在这两方面都是低能。显庆五年，李治患病，这种病初期表现为昏眩头疼，后期则视力衰退，眼中的世界逐渐变模糊了。伴随着李治眼中世界的模糊，武则天逐渐地走上了前台。在李治的授意下，武则天开始阅读奏章，处理政事。识文断字且才能出众的武则天，由此取得了李治的信任，并由此将大唐权柄一一地握在自己手中。前门驱虎，后门入狼，刚刚赶走了舅舅长孙无忌，又迎来了妻子武则天。政治上低能的李治注定了不能自理的命运，倘若李世民地下有知，不知会对后来报道的长孙无忌作何处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该杀的杀了，该贬的贬了。武则天立后之前的高官阵容遭遇了大换血，换血上来的则是武则天和李治共同看重的人，这些人也就成了高宗一朝的新贵了。这些人又是谁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约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酿制声音的醇，